绕膝紧牢，云上去云上开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秋雨里无话不说，

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像是为分享到爆肚滋味。

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？